别再承受了，这些所谓的规则和道理真的烂透了，现在是时候你要继续战斗了，你可以证明只要做好自己的音乐就足够了，何必这么任性，可不是天下闻名，你的音乐根本没人听，你的前途没人肯定，很多人说别太个性，别那副德性，你还一意孤行，什么时候你才能够苏醒，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现在是北京时间10: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是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如果从1月8号持续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会发现，今天高丽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啊，不是叫有点不太一样，是改头换面了。因为昨天我们节目说的是，如果老板审美差，你敢 diss 吗？然后我就被一群人 diss 了，就是我这个所谓的小头啊，其实一点不受敬重。所以昨天来了我们的这个时尚界的范范之后呢，在节目之外，我们一起聊了很多关于职场当中你自己的妆容，包括呢你对自己的定位，其实呢它都是个人的风格的一种打造。我觉得范范说的一些话呢也是比较中肯的，所以呢我立刻下了直播就去找到了一个20块钱洗剪吹的地方，把我的头发就做成这个样子了。来，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今天来到直播间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我们先掌声有请石头。 大家好，我是智利峰的杨石头啊，又跑过来跟大家一块儿叨叨。 他刚才就是很坏的一直在笑，你是对我这个，因为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你习惯吗？ 我挺习惯的，我用你，我看你笑的部分，你要把它理解成赞赏，理解成我用目光抚摸你的美丽。 哎呀呀呀呀呀！就是、又来了，我因为你应该是认识我这么久，我第一次做这样的一个发型的尝试吧？ 还不够，这个还只是你要突破心理关的第一步，还早着呢。 你知道昨天发型师是这么给我定位的，说你面相太温和了，太柔和了，我需要给你做一个让你整个人 有点锐气， 有点锐气的。我说你发型师，你就想说我长得怂，你就明说。 哎、胖一点、 哎、 啊、 哎、 那个 话筒关了， 月半月半， 老婆老师把这个话筒切出去好吗？ 啊、就是他会制造这个柔软感、但是你不是又得有一点更，咱们叫什么青春节目嘛，对吧、那就需要有一些锐利吧，鲜活动力，所以你可能他会希望你能够变得强一点。 好吧，那我就暂且把这都当成是你赞美的抚摸吧。那今天呢再次请石头来，还是要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职场的话题。其实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在每一天呢都会聊跟职场相关的泛话题，我个人呢是希望把这样的一档节目更不断的深入然后扩散，让更多在这个社会当中想要谋求自己发展的每一个朋友，不光是身在职场的朋友，哪怕你是自己想创业，或者呢是微小型企业的这些创始人，我们都愿意他们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身处社会的这些社会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周围的人和事打交道，去拥抱这个世界。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继续要跟大家聊一个就是很美好的一个话题，就是年终奖。 不是很美好，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对， 就是每一年一到这个节点，很多媒体都在聊这个年终奖，但是石头，你觉得为什么这个话题年年聊，然后年年都能激起那么多人心里的涟漪呢？ 是所有人最后在这一刻中间的一些敏感， 嗯， 包括期待，包括满不满意，包括是不是能够带点钱回去过一个幸福的年， 嗯， 都在这一点上。 那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编辑，我不知道这小姑娘还来得及吗？我们换一首《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好吗？ 哎，那个，那都是你的期待嘛。但实际上你到年底的时候，都是焦虑的。因为你说员工啊，他其实在等着这个年终奖呢，然后拿完以后就跳槽了。那老板呢，又觉得是说这个，发完年终奖也提心吊胆的，发多发少满不满意呀、啊？客户还好多钱没收回来呀、啊， 嗯， 都是焦点的这时候。 所以我们也特别希望在这个时候能听到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对这个话题的一些看法啊。我要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除了可以收听还可以收看，因为青年广播呢是首先迈出第一步，在融媒体做一个全新的尝试。所以各位， 什么叫融媒体啊？ 融媒体就是音频视频，不像原来就是单媒体，就是比如说我广播， 那不 是 多媒体吗？ 哎，不是，它还不是多媒体，它融媒体是把所有的这个表达传递形式融合到一起，同时同期做一个传播。多媒体可能就是我比如线上线下的一个所谓的传输，然后融媒体是我在这一时刻我用一种多种的这种手法把一个信息传递给大家。 好吧好吧，这是个刷新概念和词汇的年代。 对，我编得好自然的，其实我答得特别底气，你知道吗？总而言之它其实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就 是、 就是说 学术 也有直播看电影，有广播听见声。 对， 对，所以我们的节目是可以通过视频来跟各位交流的。刚才我也说了，今天我已经是一个全新的这个造型出现在直播间，如果各位听不过瘾想看一看高丽的这个杀马特造型，可以通过一直播找到我们，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职场有高招啊，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同时呢，我们也特别希望今天这个话题能有更多的听众朋友产生共鸣，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的年终奖，你敢晒你的年终奖吗？另外各位也可以在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传统的播出方式还是在广播，也可以在收音机的调频来锁定 FM982或者是 AM927。好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说一说为什么我会有这个话题。我们的编辑呢很用心给我找到了华为的这个年终奖，今年的年终奖，来用这种方式扎我的心，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有小团队嘛。编辑好有心机啊，就是不断的给我在罗列各种企业的年终奖。你看他说的是华为2017年12月公布了荣耀品牌手机单台提成奖金方案。这个方案里面要害是什么呢？只要在内外合规的边界内达到目标，抢的粮食越多，分的奖金就越多。那这个13级就可以拿到23级的奖金。13级，如果大家对这个词，我首先我特别不敏感，不知道什么概念，那是他们的这个业内术语。后来我才了解到，22级呢就已经到了这个总裁级的了。所以呢，哪怕你是新入职的员工，你的级别很低，只要你达到了刚才说的粮食拿到的越多，你就可以直接越级到23级来拿到这样的一个总裁级的奖金。所以石头，你也作为一个公司的这个领导人啊，你怎么来看华为的这一份奖励？ 三个层面啊。一个层面的话呢，对销售团队来讲，现在基本上没法靠公司过日子。 嗯 啊，那从互联网企业的，就说根本就已经不是在找员工嘛，而是找合伙人嘛。 嗯， 那合伙人可能有三种啊，一种是企业级合伙人啊，股东啊。第二种呢就是是管理合伙人，第三就是这种项目合伙人。 嗯 啊，那项目就是让他打这一仗啊，那最后呢冲锋陷阵会获得多少额外的收益。那这个第三层呢，这个新闻发出来本身哈，抢人才也是需要诱惑的。 嗯， 它其实是企业形象的一部分 啊。 对，是不是真有人拿得到那么多再说， 所以也是另有玄机。 本公司文化很好，文化因为诚实讲哈，企业文化跟以前有很大不一样。 嗯， 所有的企业文化它今天是要去站在这个小伙伴角度中间，它的内动力来想事儿的。 嗯， 内动力只有四个，第一个钱， 嗯， 第二个名， 嗯， 第三个成就感，第四个自由度。 哦， 这是他现在的排名四个。 嗯，所以之前我记得网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帖子，就是有一个员工的辞职书，就写得很简短，就是说我为什么要辞职，因为我没有拿到，就是我的身体就是消耗很大，然后没有拿到可以就是相对应的这个报酬，然后这样的报酬呢没有拿到，把我的身体损耗得很厉害，然后因为身体损耗很厉害，我连女朋友也没找到，所以综上所述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最终辞职了。当然这只是网友的一种这个调侃，可以看到在职场当中其实有很多的人对这样的一种方式很认可。我特别认同石头刚才说的两点，如果我是新入职的员工或者我身在职场当中，我会注重两个，一个是成就感，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你给我的这个薪金的待遇可不可以体现我的价值，包装得很好听，说白了就是你给我多少钱，你知道吗？ 对，我一直等你说你关键词，你绕一大圈，对吧？你还是个文人，啊，文人呢都是希望有点尊严的嘛， 嗯， 你终极目标是希望获得尊敬嘛， 嗯， 所以呢，钱这件事儿呢， 不愿意明说， 哎，对。但实际上，他的第一步内动力其实是钱， 嗯， 那钱完了以后是干嘛呢？是你还没到成就感这一步， 嗯， 第二是。哥们儿，我干的舒不舒服？ 嗯， 开不开心？ 嗯， 大家相处好不好？ 嗯， 你知道，就是入职以后，在一到两个月离职的时候啊， 嗯， 往往跟公司没关，跟他相处的小环境有关 啊， 哦，对吧？第三，才是我是不是有尊严啊？在外面是不是有光辉感啊？一提起来我很自豪啊，然后我做的事很有成就啊，所以他是一层一层的。 嗯，所以这个石头可以当我的经纪人了。投资人，你听到了吗？他替我说出我的心声了。 对， 如果想让我更好的在这个岗位上，来服务更多的听众朋友，投资人可以稍后的时间呢，我的卡号是62。 投资人不会那么傻，投资人会说很好啊， 嗯， 对吧？你期望的薪资多少啊？ 嗯， 要希望这样哈，那年薪我再给你加20%吧， 嗯， 哦，你充满了信心是吧， 嗯？ 好，那么高薪高职就在那儿啊。请问你拿什么来换？ 对， 对吧？ 这是投资人的，我至少我的投资回报嘛，这是人家 要讲的。你拿什么来换的时候，他的 KPI 就来了 啊， 他的指标就来了， 嗯 啊。 所以各位听众朋友，赶紧把指标给我们往上拉一拉，我们需要大数据。大家呢可以通过一直播来找到我们，大家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职场有高招啊，就可以找到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直播间，看一看声音当中跟你的想象是不是吻合的高丽，还有就是石头。 哎，别的我跟你说，看一看什么哈，啊，你们今天一定要给高丽的新造型打个分儿。 嗯， 啊，50分以下我有奖。 石头，那个你就是昨天赶了一趟晚班飞机，你就对我这么大的怨言吗？ 讽刺打击， 我要特别告诉大家，因为是之前石头答应了这周五要来做客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来帮助我完成这期节目，所以他昨天是在外地有个很重要的活动，然后赶的夜班的飞机，凌晨才回到北京来坐到我们的直播间，我要特别感谢石头。 必须的，跟大家相伴很重要。 所以呢，就是如果我这个地方多出来能匀出来10块8块的年终奖，我会扎一下你的心。 哎，太好了，0.01啊，001月薪都行。 嗯，所以呢，我们也要特别告诉大家，今天既然是讲的跟我们的年终奖有关的话题，我们也要特别感谢我们另外一个合作伙伴，就是猎聘网。其实猎聘网呢，为我们的职场有高招也准备了非常诱人，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适合年轻人来施展拳脚的席位，比如说产品经理，比如说新媒体的运营负责人，那这些的这个职位呢，都可以非常好的体现一个小伙伴他的价值。同时呢，如果在这个岗位做得好了，你可能也会拿到让别人扎心的年终奖。我们要特别感谢猎聘网啊，还有旗下的这个校园招聘平台，跟我们节目对我们的这个大力支持和信任。那接下来我就来说一说，问一个石头非常尖锐的问题， 嗯， 就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华为这个年终奖， 嗯， 就是作为老板，你认不认同就是用钱去砸人才这个观念和做法？ 必须的， 认同啊， 没办法，就是， 嗯， 不是你认不认同啊， 嗯， 而是这个社会的趋势跟变化， 嗯， 所以呢，其实我刚创业的时候也都满是情怀，我觉得给伙伴能带来很多成长哈， 嗯， 这些呢。 其实现在都是已经排序排到第二位了。 嗯， 你不能，因为我你看我们刚入职那时候工作的时候，期待的是自己的提高嘛， 嗯， 对吧？然后清楚碰到的好的老师嘛，然后好的环境嘛，然后钱呢是一步步相信水到渠成的事儿。 嗯， 现在不是，真的他是很直接的。 嗯， 那么很直接的时候呢，啊，你就站在人家的角度先解决这个问题，其他放第二位。 所以任正非，我记得他原来说过一个金句，就是什么是人才？我看中的这个典型的华为呢，都不是人才。他就觉得钱给多了，不是人才，都可以变成人才。你认同吗？ 逼迫型的，诱惑型的，对吧？有些呢是这个特别的钢铁神经啊，能够去自我磨练，但这样的人基本上很少。大部分是没有天生的信心，他是一步一步被引导的信心。 嗯， 但是不是把钱砸起来就是个人才呢？这个是未必的。但是呢，他会极尽所能把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 嗯，所以就是咱中国那句老话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是， 我个人还是很认同这句话的。你看这个商鞅变法，当时推行商鞅变法的时候，这个过程非常的难，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时是权贵当道，秦国权贵当道的时候，你想要去做一个变革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商鞅当时就在这个城楼外面张贴了一张黄榜，黄榜呢他就立了一个大柱子，就说谁能把这个木桩挪了，我就要给谁一笔重金。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怎么可能啊，谁能挪得动这个呀？而且他怎么可能给钱呢？就是政府给你钱，就是皇上的派一个人给你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当时呢，就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事情是不可思议，不能被完成的。有一个傻大个站出来了，他就说我可以。然后他就把这个木桩用他的方式，就是使蛮力啊，把这个木桩挪走了。结果商鞅就现场兑现，就给了他一笔重金。从此之后，商鞅的这个变革的进度变得非常的有效，因为他们就觉得，哎，这个他说的这个话是可信的，我如果按他这个做了，我就有回报的。所以之后呢，也是非常顺利的，秦国一统春秋。当然之后呢，秦国也是按照这个商鞅，虽然他把商鞅给杀了，也是按照他这种方式来，回报。比如说他支持的农业，回报他很看重的这种这个驰骋沙场的这种战将。所以我觉得你不能不认同，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历史当一面镜子，然后这个也可以折射成我们现在职场当中的人和事儿，一种职场文化，我个人是很信奉的。所以我跟我的小伙伴也说，你们都好好干，那个年底的时候我一定会给你们打三位数。 好，那其实你这种就跟那个传统老板说，放心，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都是这个一样的。有些时候两种啊，一种是放年底，一种呢是每季度， 每季度啊， 对， 哎，对，我也正好想跟你 甚至是每月 求求 对吧，还可能是随机。什么意思呢？哈，就是比如我们做个小实验啊，这边呢，是一个小鸡啊，要去倒一下这个开关，那就掉下来一个小豆子啊。这边呢，是你倒一下没有，啊，那可能再倒一下可能有，可能再倒三下也没有啊。那结果呢？那两天之后，这边呢是饿了才去倒一下，那边呢是每天在那倒，哒哒哒哒哒哒使劲倒，对吧？你能注意吗？它这些小的机制就会造成它的行为变化。 所以这个也是不是说一定要在年终拿到一个什么样的奖金，会给员工一个 年终那个部分哈，基本上你别期望能够让他有惊喜，如果造不成惊喜都不算奖励。他会心里觉得那我该得的，劳动法从来没有规定十三薪哦，对吧？那很多企业拿不见得都能拿得出十三薪哦，他自己会觉得十三薪应该的，对吧？所以那是一个这个正常期待， 就是所以就没有砸到他，就不算是让人加薪的年终奖。 对，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呢，我呢本来说到12月31号的时候，我们平台跟我说，哎，石头是不是我们把十三薪发了？我说不行，我说19号我们会开第四季度总结会，开完这个会说两句，然后同意会涉及到2018的规划再发。那么到这个春节前。还有一些重点优秀的伙伴我再讲，他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我一起发了，其实是哪一层的奖励啊，没说清楚。第二的话呢，你一个事儿呢分成三次呢，他是觉得三个好心情。对吧？一个坏事如果说那一次说完，一个坏心情。 哇，你真是个好心机的领导啊。 不是就会这样，就你我如果你给你打红包，我有一次给这个长辈打红包吧， 我可以用个转账发一个2000、嗯、不，我就用那个红包，因为红包一对一只能发200嘛， 嗯， 我就打10个红包来买的。你知道这个点子过程是很快乐的，对吧？啊、对吧？所以他点10下比点1下会快乐。 对，所以我特别认同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如果我马上给一个员工想要用一种方式来兑现的话，给他的这个年终奖一定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所以情理之中呢，就是我知道我一定会拿到年终奖，因为我辛苦了一年，我为公司创造了这个，不管是业绩啊，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等等，他觉得一定会有年终奖。但是呢，意料之外就是石头刚才说的，他一定是觉得跟哎呦，我的付出居然得到了这么大的一个回报，他是一种很好的这个激励的机制，而并不是说我给你年终奖就是对你的一种回报，这是一个。领导跟下属之间的一个心理的博弈，我觉得这个好难呢。 必须的，而且其实刚才说了这个三个哈， 嗯， 其实还有一层是 HR 不会告诉你的， 嗯， 是开始给你讨论明年， 明年呢？ 明年2018 啊，明年啊，嗯、 就是我你摆明了我知道你春节走， 嗯，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奖你呢？ 嗯， 对吧？就是我可能给你正常奖金就完了， 嗯， 那是很大层面上 HR 会跟你一起讨论2018， 嗯， 你是不是更有计划， 嗯， 如果你根本没什么兴趣、嗯、也没什么计划，就知道差不多你春节后会离职 啊、哦、其实这个是在发年终奖之前的很重要的一步， 他就会跟你去交流， 嗯、如果看着他对2018在自己的岗位上还有一些设想和期待， 对啊， 那我就可能会给你相应的一个年终奖，他不会连给都 不 给了吧？ 不给还是给他，不会的那么的中奖、 嗯、 因为你像我跟说第三层的是，比如说是优秀的伙伴、 嗯、 独自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不是这个天下普世的啊，那单独要讲某些人的时候是为了今年 嗯 往后走有更好的激励作用、 嗯、 而不是过去说去年的苦劳功劳。 嗯，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年终奖啊、你领到了吗？或者是你跟别人聊过你的年终奖了吗？这个年终奖有没有让你很扎心呢？啊，不管是什么样的跟年终奖有关的关键词，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个互动啊。互动方式呢，请允许我稍微清一清嗓子，稍后来告诉各位。一秒钟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还有职场有高招都可以看到我们。另外呢，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实时的这个播出情况，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个互动。另外我们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可以在木耳 FM 回听和回放我们这一期的职场有高招，这都是我们的媒体合作平台，我们要特别感谢他们。 木耳啊， 木耳啊， 吃木耳的木耳、 啊、不是沐浴的沐，沐浴阳光、 哦、 耳朵的耳就是沐浴你的耳朵、 哦哎、 啊，让你的耳朵如沐春风、哦、我不知道这么解读木耳是不是， 我觉得挺废话的，不如说这个每天30秒啊，给头脑洗个澡，对吧？ 人家是个平台 哦， 要这么长吗？就是蜻蜓 FM、 哦、 然后木耳 FM 哦， 这么长的 logo 老板是需要 不这个品牌名称是有问题的，大家不知道是哪个木耳、嗯、买木耳去了，买黑木耳、 哎、对我觉得石头、嗯、因为他本身是做这个品牌营销的，可能真的还有道理，所以也算是给大家提个中肯的建议。 你看你买了啥嘛？ 我现在红了，自打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好几万粉丝给我点赞。下载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机会赢取新春红包。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宜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兰北京，大写的宜，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坐看云起，高丽之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我们希望呢，透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能让身在职场或者身在社会当中，每一个行业当中的从业者和参与者都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之后有所借鉴，对您有帮助。那我也希望呢，在每一期我们的嘉宾来到节目的当中，大家也可以有什么问题，可以实时的向他们来发问。我请到的这些朋友都是非常愿意在现场为各位支招的。今天呢，请到的就是我的老朋友，也是职场有高招的顾问、支招顾问石头。 你好，我是智立方的杨石头。 我们今天呢这一个小时继续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也提醒大家，参与我们节目有很多方式，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活力982来这个参与我们的实时互动。我刚才我已经看到了啊，我们有一些热心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公众号的平台里面跟我们做了互动啊。有一位叫珍惜眼前人，哇，这位朋友送了我不知道在这里面送泰迪熊是要花钱送还是免费送的？ 在一直播呀， 是在我们的公众号里。 甭管什么，送钱、送礼物、送 心意，一分两分也是爱，是吧？ 对。 谢谢这位珍惜眼前人。还有一位叫太极的朋友，他说这个发型啊，还在夸主持人，夸我的夸我的表达，我觉得这个我就不念了吧。虽然夸得很，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因为我觉得是这样，主持人你的本职工作就是把话说好，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说一个主持人主持的好是对他的一种认可或者赞赏，我觉得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就像司机要把车开好，厨子要把饭做好一样的。 得了便宜就卖乖，已经很好了。对吧？ 你要这么说的话，后面这十条夸我都挨个念一遍。 对呀、你是说这个马屁拍的不够点上吧？对吧？还有可以更好，是吧？ 另外有一位朋友叫董德瑜，他说他想晒一晒年终奖，但是他不敢晒。还有一位很淘气的朋友，他叫小敏。这位朋友说 Tony 老师的手艺不错，发型很漂亮，这网上不都是开玩笑、说去那儿做发型叫 Tony 老师什么样的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也可以继续跟我们发送这个直播互动，可以在一直播，也可以在公众号搜索职场有高招活力982跟我们来参与互动。另外呢，猎聘网也就我们今天这个话题跟我们发来他们的一个承诺吧，说只要是通过我们的职场有高招入职猎聘网，然后应职到他们的工作岗位，像产品经理啊，像新媒体的运营负责人呢，他们一定会在你工作之后在年终有一个非常好的回报啊，不让你的年终奖被别人扎心。那现在呢， 我要跟石头来聊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了，就是大企业的年终奖都怎么发。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小编同学非常的有心，我要很认真的拿出稿子啊，来跟大家说一说，回顾一下2016年的11月11号，话说那是腾讯18周年的周年庆上，小马哥他一直都是很大方啊，在这个职场这一块，就是他的企业文化上他很注重这一块。他呢在这次周年庆上为他的在职员工，还有大家听好了，离职员工、外包人员和公司服务人员发出了总计3000万元的微信红包。而且让人羡慕的是呢，腾讯宣布给每一位在职的职工每人300股的腾讯股票。就是送股票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像刚才石头说的，这就是一种成就感，一种身份的认同。 嗯， 你认同吗？就是这跟给你发奖金是两个概念，我觉得。 有点不同，是因为股票有上下浮动， 对 吧？它有增值的空间。第二个呢，钱是死的，股票呢是有一份心，你跟我是一起的，一家的。 我之所以就是答应我们的投资人来做这一档节目，就是因为其他的我都没听见，都是等将来咱上市了。 哎，好吧，这个比较远。 对对对，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的时候，跟我们做一个实时的互动啊。你的年终奖，你愿不愿意拿出来晒？如果不愿意晒，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你们的这个公司，你所在的公司文化。另外一个呢，是在2017年年会上，微信支付就是发明微信的张小龙，他现场呢给每一位员工送了一部顶级顶配的iPhone 7 Plus。 当然这个呢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非常有心，手机后壳上会有员工的名字和微信6周年的字样。这个就像石头之前说的，他上次来说他给他的这个员工会给他们寄一张贺卡，然后告诉你你是哪天入职，就类似于你的入职生日。 没有，那是在家那个全家福利的公司的微信里面。 哦，微信里面，就是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回馈他的员工。 对，你那天要记住他入职嘛。然后当然人事会通知我，我会必须在，然后我会发红包，然后大家一起抢。 所以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石头，对于这些大企业他们这种大手笔的发奖金这个事儿，你怎么看？ 你也只能当新闻哈。因为 只能当新闻了。 对，为什么？因为这会造成你很多的失落感。人有这个比较心的时候，可能他在比较的是他同级的，比如说百度比一比腾讯呢，百度比不上腾讯了，阿里比一比腾讯呢，互相在人才中间， 京东啊， 对吧？ 之类的， 有一些心气儿和价值来比较。其实我们离他们太远，我们看一看，看完了以后，你会觉得说，哦，好像你到那儿就很好了，是吧？ 这心也白扎，觉得我觉得这扎不到我，因为我觉得这个数字跟我也没有关系，我可能只是看了一个数字。 对， 所以刚才石头说这点我很认同，就是我们把这些年终奖拿出来，也只能是当一个新闻，我们来做一个调侃的，或者是我们谈资。接下来这半小时是我们节目的服务功能啊，我一直想要强化我们节目的服务功能，就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领导的，但是我们可能都是从员工一步一步做起来的。那如果面对年终奖，员工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或者说你想要拿这个年终奖，你应该做什么样的努力？这是接下来半小时我特别想跟石头聊的一个话题。说白了，怎么去拿这个你认为合理的年终奖？石头，你来个支招。 首先你自己有一个4个关键词要记在心里头。第一是感恩。给你多少钱， 哎，我觉得你这话特别说的像一个老板说的话。你 要 感恩，感恩你的公司，感恩你的企业，感恩老板吗？ 需要，就是因为你是不知道公司的经营的情况的。你认为你上了班就应该，但是大部分有些时候拖欠款啊，企业还有很多难处啊，年底要交很多税啊，都很多时候都是咬着牙，或者是提前垫了这个后面的钱来发这个奖金的，多少它都是情谊，多少他都是感谢。当然还有很多企业根本就没有，是吧？那你会发现在今年的1月1号元旦的时候，有大批的纸媒关门哦， 纸媒关门， 对吧？就是报纸啊，杂志啊，就也就遣散了嘛，也就黯然能这个退出舞台了嘛。所以不是每一个，还有这个像途牛也是在裁人，裁人说我明白我赔你钱啊，但是避免到春节时候再裁你，你伤害就会比较大。这些呢都不见得都是，你都想象都说我应该怎么着，是吧？所以第一件事是感恩。我记得我有一次发这个奖金的时候，就有差别，就有一个 重要的总监呢，他说谢谢谢谢，已经超过我希望了， 嗯， 对吧。而事实上我知道他是铁骨脊梁，他是扮演着很重要的作用的， 嗯， 而他的上司呢，你们高他很多，然后给他的时候他说嗯还行吧。你知道我这样的人啊，就很需要去追寻你的满意度。 嗯 嗯，我说还行是吧？那我再加吗？你觉得加多少？ 嗯， 对吧？我要不要加十万？ 嗯， 对吧？哦，那好，高就开始高兴了，对吧？ 嗯， 就是，但是从比起来的话，那个人是更懂情商的。 嗯， 你会默默的愿意再多给他发， 哦， 但是他不管发多少，我感谢。我而且要超过我期望， 嗯， 没有那么大的贪念。 嗯， 对吧？这第一是要明白感谢老板的。感谢公司吧，啊，第二件事情呢，哈，如果中间呢觉得自己还要期望更好的话， 嗯， 就要去设定一个长项， 嗯， 就是我在哪一些事情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你有职责要让老板知道， 嗯， 因为你这个做人到家，做事到位，但是作秀也需要到点儿，这个时候工作报告以及明年的规划，往往是呈现你这个价值和长项。哦， 就是不要去默默的做一些事情 啊，对呀，啊，最后你觉得你很郁闷，但是没人知道啊，对吧？ 嗯， 或者他有一盘棋，他照顾不到那么多人啊。 哎，我这个我特别认同，我觉得这也是跟我们之前聊一个话题有关系，就是中国人的这种表达情绪、情感的方式过于含蓄，就包括像刚才石头说的这点，如果他今天只是一个员工的员工的身份在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可能不是那么的认同，但是他作为一个公司的 leader 他在说这个话，我就觉得我是有特别强烈的认同感，就是我们不要再去做了一些事情觉得哎呀你看我干了这么多事儿，我最终拿了这么一个回报，凭什么呀，为什么他就拿得多。那今天呢，作为一个公司的这个创始人，一个领导，他就告诉大家你要做了什么样的事情，你必须有一个很直观的呈现，或者说你可以直接去跟 HR 跟你的老板去谈， 嗯， 你看这一年我做过了什么，未来我的规划，要不然你就落在纸上， 嗯， 你有一个很实际的一种落实的方式， 嗯， 至少让老板看到你这对这份工作态度你是很虔诚的。 不，真的叫辛苦工作看得见， 嗯， 因为在过去一年中间的52个星期中间他记不住， 嗯， 对吧？往往呢在老板印象中间呢有一叫首轮效应和这个尾部效应， 就他首轮 就第一有印象吧， 嗯， 对吧？然后最近你表现怎么样，他往往会影响他的评判。另外呢，刚才从你描述这段话中间哈， 嗯， 就能看出你没在大企业做过头。 我就从来小企业我没做过，好吗？ 注意啊，从今天开始啊，纠正啊，对吧？Leader， 嗯， 不是 Leader。 我刚才说的是 Leader 吗？ 对， 我其实我这么多年都是 Leader，啊，不是说好的 Lady Gaga。 好吧，好吧，好吧。 所以。 对， 所以就是在大企业待过的人才能把这个就是偶尔冒弄两句洋词， 啊，对对，其实英语也不好，就会那几个词儿 leader 啊， 哦，leader。 好，大家跟我 repeat leader。 第一个是感恩，对吧？第二个长项啊，第三呢是伙伴。很多时候呢你走到今天不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 嗯 啊，你单打独斗的这种跟生活死拼，最后你也会落得很惨，往往是跟你周边的伙伴有关， 嗯， 所以呢尽量呢让这个部门让周边的伙伴一起来去比较好的均衡一下， 嗯，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外企的时候呢，嗯，我们那个大组啊业绩都是应该是很好的， 嗯， 然后呢老板呢会给我一个总的额度，然后你自己来分配， 嗯，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按理说可能奖金不告诉每个人吧，但是我还是会让彼此互相能理解， 嗯， 有一些呢是这上半年因为生孩子，对吧？那但他在家里头他也做了很多的贡献， 嗯 啊，那么有的人呢一直呢熬能守夜啊，这个时候就不是建设性批评，而更多的呢是说道一份辛苦，喊一份珍重， 嗯， 对吧？我们明年会更好，这团队的融合。 嗯， 第四个呢就是希望和目标， 嗯， 就是你务必要还把这个今年的表现，对吧？比如说我今年拿到了5万奖金，对吧？或者3万奖金没关系，我或者拿了。一个就是只是13个月，对吧？那也行。 嗯。 然后设一下，我明年是不是拿到15个月？ 嗯。 啊，然后我需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需要达到一个什么？这个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首先对自己未来的这个职场有个明确的规划，就是我未来我算是一个许诺书吧，我要给公司给我的老板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没有，我星期二不是说过一个技巧吗？ 啊， 对吧？ 老板，你觉得我要是没有升职加薪，你觉得我问题出在哪儿了？ 嗯， 你觉得我如果要是升职加薪了，我怎么符合你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呢？ 嗯， 第四个刚才那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你是跟你上司可以谈的， 嗯，可以谈的。 哎，你说我明年要想拿到18个月的薪资的话，奖金的话，你觉得我需要什么样的标准？ 嗯， 啊，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改进呢？ 但是你知道吗？后来我在琢磨这个事儿，高情商的员工要碰到高情商的领导，要不然领导说你说人话，你拐了这么一圈弯要说什么？ 不会。我就想知道我如果那个高标准在今年的时候作为规划来讲，我需要改进哪些？事实上他这个信息植入，只要他开口了， 嗯， 实际上他你十八个月还是15个月的这个奖金在他脑子里一直停留了 啊， 这叫隐性承诺。 嗯， 对， 好高啊。 对啊，对于小伙伴来讲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以请教的方式告知我明年的意愿。 嗯，所以这个也是不是可以印证，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得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年终奖？ 对啊，要有点头脑的活着呀，对吧？ 但是你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个谈判的一个技巧嘛，就是你去沟通的一个技巧。 沟不沟通根本的原因是你在老板心中有多重要。 嗯，其实老板已经给出了一个他的心理价位了。 对， 嗯， 对，因为有一些是这样，他有时候做服务和行政工作的哈，嗯，尽管你做得很努力，但是在这个公司的整体模块中间，他不是最重要的，嗯，对吧？ 嗯， 那他可能最为在意的是产品研发部门啊，销售部门啊， 嗯， 市场部门啊，这些是直接给他带来钱的，他是那叫利润中心，嗯，而行政啊、服务啊、财务啊，这些都是属于成本中心。 嗯， 那些呢，他不会太中奖。 嗯，所以我真的是挺认同石头的，就是你刚才说这个，让我突然啊，我的大脑就开始拼命的回溯，就跟放电影一样，就想我在从入职到现在，因为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 哎呀，你就完全是 从 从一而终， 我特别苍白， 在这个 crossover 对吧？ 这什么界翻译 的？跨界的时代 啊， 你就一定要尝试着多元的能力。 对，所以你是在劝我跳槽吗？ 啊，没有，我就觉得说这个从一而终是个女人很好的品相， 嗯， 啊，但是呢从职业中间你可以尝试着多元。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在职业的这个从一而终过程当中，你也是有一个不断的累积的过程。我这个，嗯，这一点我对这个石头他的观点 表示反对， 也保留我的意见吧。因为什么呢，我觉得在职场当中你不断的去挑战新的自己的时候，我也是很认同的。但是如果你能把一件工作或者一个职位从头做到尾，我觉得这也是也考验你，也考验你对这个工作的信任，包括你对这个环境的信任，我觉得是一个多方面的考验。我就突然想起我当时刚入职场的时候，是在上大四，我就考的电台。 嗯， 当时呢是你知道吗，半年没有发过薪水。 嗯， 半年。 嗯， 没有发过薪水不重要，是半年的时间，我和我当时一起入台的有三个小伙伴，其中有两个大学生，我们都是在校学生考进去，我们三个小伙伴是从来没有去问过领导什么时候发薪水，我一个月多少薪水，从来没有。那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一直在很天真的、很快乐的、心怀的你那个梦想，再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是无忧无虑的。当然有一个大的前提，不可否认，因为我就是当地人，我当时在山西，你可能没有那么多生存的压力，它有一个很好的包裹着你去前行的这么一个物质的保障。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半年的这么一个效应，半年的你没有去问、没有去要的这个过程，最后积累下来的是什么？在一年之后，我们当时的这个在职的领导，时任领导，给了我们这三个人高于任何一个组一个人的这个奖金。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某某某某和某某这三个员工，我们给他这个钱不是说他的这个该拿的这个工资，而是我们要用我们的方式向他们这些还有理想、愿意为理想不计回报去打拼的年轻人一种敬意。你知道我们是学生啊，然后一位这个不惑之龄的老师来跟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感动。 嗯， 所以那是一次特别好的良性的互动。 嗯， 之后呢就有更多的人不再去管领导要薪资了，问我这个月要拿多少钱了，你知道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对，是个典型的案例。但是这个是个梦想级的案例。 嗯， 你刚才用的是理想。 理想， 对，不是你只不过是那个时候是你的梦想。 嗯， 梦想嘛，就很多时候前途没有方向也没有形状的时候，其实你根本就做的不是事情。 嗯， 你其实做的是人情。 啊、哦，对吧？ 这个我认同。 理想的话就是理智的梦想。 嗯， 那理想的话呢，不等于没有情，对吧？ 嗯， 它是事儿先为先，交情为后。 嗯， 那比如说，老板，我也要养家糊口，我也要生存。 嗯， 然后那我想知道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拿得到，他并没有什么恶意。对吧、 嗯、 但是话说清楚的时候避免彼此期望值不一样。 嗯、哦、 对，这个你是一个好人，但是你那个部分在现实职场中间哈，往往容易会产生怨恨。 对 啊、就是有些大家期望值不一样的时候，对吧，就算是老板给你那个奖金、 嗯、 我已经给了，哎呦，我可是付出巨大的努力的。 对 对, 对， 这中间就有。 哎，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话题，我们以后有机会也可以继续聊一次，就是职场当中的这种人情。我们很多人就是这个职场身份特别的不职业，就觉得我跟他交情处得好，我很多事情不用去提，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只要有我的职场抱负，我就可以不用去记任何的回报。但是这样长此以往，你拿人情累积的你这样的过程的时候，你就会容易心生积怨。 对， 就是甚至到后期可能会产生戾气。我因为我脑子里也有这样的案例，就是他时间长了，他觉得他的付出和回报不成正比，他对他身边的人和他所在的这个岗位，他都会产生戾气，这是一个挺可怕的事儿。所以石头今天也给我上了一课。 没有没有， 理想是基于做事的基础上的， 理智的梦想， 理智的梦想， 理智的梦想，对吧、嗯、我们得赶紧回来帮助小伙伴怎么拿到年终奖。 来吧， 对啊， 怎么拿， 怎么这还能支招啊， 啊，支 落到这些地方， 落到支我们支招上。刚才其实呢，石头也已经支了招了啊、 嗯、 他是要从小伙伴的角度告诉大家， 第一感恩，对吧， 对， 这个是心态的问题哈、 嗯、 第二是这个长项，要表达出我的哪些更加不可或缺、 嗯、 第三团队， 嗯 啊、第四目标， 这四点啊、我希望大家也可以把这个事儿很明确了。那另外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直播互动当中来告诉我们，就是你理想的一个年终奖是什么样的职位。我们把那些大企业这个当红的一些数字我们都给它抛开，就你自己所从事的这个岗位来说，你期待的年终奖是一个什么样的价位，然后你所在的企业文化你是不是认同，都可以来跟我们做一个互动。大家可以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收听和互动，另外呢也可以在蜻蜓 FM 收听职场有高招，这也是我们的一种参与方式。还有传统的广播可以在 FM 982找到我们，或者是 AM 927。另外呢，我们要感谢猎聘网为我们准备了这个席位啊，那产品经理和新媒体运营的负责人都是可以拿到一个很好的年终奖的一个席位，所以呢也希望有志的年轻的小伙伴可以把你们的简历透过我们职场有高招的公众微信投给猎聘网，我们也愿意为你们做这个桥梁。好，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各位网友那、他们跟我们的这个互动情况。有一位朋友说，如果这叫葡萄，他说呢，如果公司企业文化好，我觉得钱都不是问题。石头，你分析这位朋友是不是一个对职场还没有特别深入到职场当中一位朋友？ 不是， 他只要公司文化好，钱不是问题。 不是，这个跟他是不是小白没关系。 嗯 嗯，这个呢是跟他的性格有关系。 性格呀。 对，就是在职场中间呢，大概从测试的角度哈，五类嘛、 嗯， 有老虎型的，有孔雀型的，有考拉型的，有猫头鹰型的，还有变色龙型的。 嗯， 像这种考拉型的时候，他其实挺在意归属感。 嗯， 那在于在这儿存在的这个开心啊、 嗯， 稳定。所以这个呢也是都是正确答案， 都是正确答案。 对对对，他从他、嗯、只要他自己觉得在哪儿安静，如果你真的把他逼成一个996，你了解996吗？ 不知道， 就是所有移动互联网中间潜规则。 996 对， 嗯， 上午9点， 嗯， 晚上9点，一周工作6天， 哦， 对吧？就是劳动法是没规定，但是追速度的这样的公司全是这样。 嗯， 对吧？是， 大家已经认同了这个工作作息表了。 对、哦，甚至很多机制也是为此设计的。 嗯， 举例，对吧？下班跟你说是，5点半、6点钟下班，对吧？但是呢，告诉你呢，7点钟呢有班车，7点半有班车，对吧？然后你想啊，下班了，哎呦，那打车呀，坐地铁，那我不是坐班车吧？ 嗯， 到7点钟以后呢，告诉你呢，9点还有夜宵。你啊，哦，那 不知不觉你在公司睡了一晚。 对呀、啊，那你要是那吃个夜宵吧， 嗯、 然后呢，11点、10点半以后呢，打车报销，对吧？瞧，这一连串下来的话，你本能就越来越开始以公司为家， 嗯， 啊，然后在这工作吧，对吧？这公司，你不能说它是阴谋，它也是个阳谋， 嗯。 而这家公司是谁呢？ 就叫腾讯，接个黑幕啊！ 哎，所以石头，你会用这种方式吗？ 我不鼓励，因为我 也不排斥。 不是，就不鼓励，不鼓励，不叫排斥，不叫硬干啊！因为这会导致哈，我们第二天上班，就会越来越晚，这个呢，就是。大半天就耗过去了嘛。 有一位这个小鱼，他说同事阿帅说他想要一个月的假期做年终奖，常常出差，开玩笑说儿子都快不认识他了，他就是年终奖就是一个月的假期，对他来说就足够了。所以每个人对年终奖的期待是不一样的。 对。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在这个我们节目直播之后来跟大家互动，就是拿到年终奖各位会怎么花。这个也是一个可以拿出来做一期节目的，我觉得挺有趣的。 刚才那个问题没给他回答呀。 哪个？ 就是拿那个时间啊。 啊，假期那位。可以啊，你来给他支招啊。 诚实讲不现实。 不现实、啊、 对， 嗯， 就是因为呢，因为他奖励你的部分是希望你能够去做得更好。除非呢你的这个部分管理的系统到说你干与不干，它照系统都运转得很好。因为其实从公司的角度来讲，最不愿意的是空转啊，什么那种什么随意调休啊，反正随意就不来了，他就会因为上下左右都有连接的嘛。那么你呢？可以，我觉得你可以分批次，而不是集中在一个月。 对， 一个月是在一个经营单位。你比如说呢，你跟孩子设好一个游戏计划，对吧？有哪些呢是你的年假？有哪些呢是这次的假？就是你别一下子把这个30天的这个假喊出来，他很难接受，HR很难破规矩。你把它拆一下，可能就容易获得。 好，谢谢职场有高招，我们的这个支招顾问啊，石头给这位朋友支的招，你可以采纳一下。另外呢，我们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要特别说这么一段，这是给我们临时加的，说了这么多年终奖，有让人羡慕，有让人心塞的，是不是有话什么想说呢？职场有高招，联合 BOSS 直播发起3分钟职场故事，记录你的声音，说出你的故事。目前我们的3分钟职场故事的主话题是：过年后你还回来吗？拿完年终奖，过完年是不是还会回到现在打拼的城市，回到这个岗位，还是留在家里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微信公众号搜索职场有高招，回复故事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二维码，扫码呢进群，我们的小编呢会在群里组织大家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会在蜻蜓 FM、 摩尔 FM 推出一个新的专辑，收录大家的声音，让更多的人听到你们的声音和你们的故事。同时呢，我们的小编还配了一段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哇，看得见吗？他听广播。 看得见。 哦， 同期的啊，看得见。好的，那到这儿呢，我们这期的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这也是小编特意准备的，也再次感谢石头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支招啊！不管怎么样，应得到的报酬咱不要手软，但是该干活咱呢也不能输。 对，最后呢，我是觉得这样放宽心啊，然后过年呢，就是要过一个喜庆和开心。在我看来哈，公司是个家，门内是家，门外是天涯，江湖拼杀其实没有所谓谁对谁错，谁怎么着好了，对吧？都是面子而已。但我觉得，所谓人生赢家吧，就是春节好好回家，拿多少都行，对吧？这时候应了你那句话，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对吧？ 好，再次。 那然后呢，如果这个对智理方品牌营销传播集群有兴趣的，对吧？然后你春节后跟我谈谈，我提前发你一个年终奖都可以。 广告时间啊，谢谢石头，改天再来。 欣喜万分，用颤抖的双手回复： 在呀，不矜持。 什么呀？人家说他参加了北京电台2018年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脱口秀达人征集活动，让我去点赞。 火山小视频 APP 点击北京电台脱口秀达人活动专区，秀出你的脱口秀，还有新春红包等你拿，今年春节就听你的。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